北京时间15点整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986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红利轻声叹息一声，放下勺子出棚，沿着场边向西学去。李卫这些话他在山东赈灾听山东巡抚也讲过，舍粥是为救荒救命，不能叫灾民吃得比在家种地还强，也不能让他们饿得砸了粥棚，这里头的分寸难为了地方官。李卫和范时杰早已经赶了上来，见他恍恍惚惚往西走，范时杰忙说：“主子，那边是五通庙，里头住的都是这些人，没什么看的。”红利似乎没听见，加快了步子，来到了庙前。由于快到开饭的时候，这边庙里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了，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老婆子披着破袄，偎在门洞角晒太阳。红利抬头看的时候，果见庙前一块破匾，上写5通神词4个泥金大字，词字已经剥掉了半边了，迎上对联还算完整：有灵有神，辉光照八方，佑国而育民，如应如响，血食临万众，祸淫且伏杀。下边提签已经漫幻不清了。李卫在旁解说道：“这祠堂红极一时，康熙初年每年都要一对童男童女灌了水银活祭呢。汤斌任南京知府，扒了神像一火烧了，撵走住持道士，说如今有祸，我一身当之。汤文正公不但没事儿，还升了官。去年有2个洋和尚，说是法兰西的，看中了这块地皮要建教堂，和我打了几次嘴皮子。我说建庙成啊，不过要建 就要见孔庙或者佛寺。我不晓得你那个什么鸟爷苏孙苏的，他们也就罢了。 红丽点了点头。 哦，往后逢这种事要上奏，这外来的人弄得名堂我们不清楚，小心着了他们的道。 还要往下说的时候，便听周鹏那边当当当一阵敲钟声，人们炸了窝似的欢呼着，开棚喽，开棚喽，锅碗瓢盆人挤马撞响成一片。红丽刚一回头，这边庙里却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叫骂声，却是河南女人的牲口： 你个杀千刀的，堂堂六尺个大男人，老婆儿子都养不活了，吃舍饭，裤子烂得遮不住蛋，还要和人赌钱，要去你自卖自身，我这么小个丫头送出去还有她的活命吗？ 红丽几个人一愣，接着便听几个孩子哇的一声齐哭乱叫，一个壮汉子一手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斜在腰间从庙里出来，随后一个女人披头散发疯子一样追了出来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跟在后头，爹呀妈呀了乱叫。女人叫道： 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，咱们一刀两断，你把小丫给我放下，你这个不要脸没囊气的男人呐。 那男人回身抡圆了巴掌，啪的打了女人一个满脸花，跺脚怒喝：贱人，叫你撵，我不写休书，你一辈子是我们王家人。那女人毫不畏惧，扑上去死死搂住已经哭哑了嗓子的女儿，仰脸骂道： 我贱，你跪吧，撒泡尿照照你那鳖孙样，我死也不叫你卖我的闺女，你给我放下，放下，我日你王老五八辈祖宗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 他一转眼见红丽和李范三个人站在门口，丢了孩子爬跪了过来，磕头如捣蒜的： 你们老爷行善积德，放过我这闺女，死鬼男人争了你们亏欠，叫他去给你们当长工抵债，我这闺女才十三岁，她不会伺候人，你那个春香楼不是女孩子去的地方，你们行行好吧，必定恭候万代呀。 那女孩见父亲发愣，一溜挣脱了身子，和弟弟妹妹一起扑到女人身边，母子四人抱头痛哭啊。红丽被这凄惨的生离死别先是惊呆了，此时才想到他把自己错认成买人的了，看看三个孩子都不到总脚年纪，死死抱住母亲，用惊恐的目光盯着自己，他的心好像从老高老高的地方一下子跌落下来。红丽正要说话，身后一个人咯咯的笑道： 你求错主了，买主在这儿呢。 李卫范时杰都在全神贯注看这边，猛回头见一个瘦高个站在旗杆石柱边，旁边还有三四个结会打扮的人，挤眉弄眼的嗑瓜子儿。王老五见他们来，憨憨的过来鞠了一躬： 蔡五爷，你瞅我屋里的，他不情愿，孩子也忒小，不懂事，也不会伺候人，算我输了我自己，给你家打三年长工，顶了那七两银的赌债成吗？ 他说着自己却落下了泪。 我们开堂子的又不发电田，叫什么长工呢？ 那蔡五爷搓着牙花子瞟了红利几个人一眼，手托着下巴，故作为难地说道：哎呀，说实在的，这么小不丁点的孩子到我们那儿，现今也派不上用场。瞧你这家子这样，我这心里也怪不忍的。 红利没想到他说出这话来，打量那蔡五爷的时候，只见他白白胖胖一张小圆脸，五官倒也齐整，只左颊上蚕豆大一块黑痣，长着三寸长的毛，猪鬃似的，好端端带出了破相。红利心中不禁暗自嗟呀，行院里也有善心人呐。正想走开，却见蔡五爷走到那女人跟前，一手托起她的下巴，笑着对几个接会儿说： 你们瞧，哎，我们五嫂人泼了，模样长得可俊呐，别看脸黄，那是饿的啦，到我那儿三个月不出，准调教出个老西施给你们看。 几个接会儿一阵哄笑，七嘴八舌的说： 哎，是吗？还是蔡爷眼里有水，这婆娘嘿嘿脸上抹了锅灰，皂角香姨子咯吱咯吱洗出来，比蔡五爷跟前的三娘子还标致呢。嘿嘿嘿，是啊，怪不得押宝的时候王老五舍不得呢。 哎，我是老五啊，拿堂客换你闺女吧。 五嫂，跟蔡五爷去畅心楼享福吧。你这么一只鲜花，干嘛守着这堆牛粪呢？蔡爷家烧火丫头也比你这日子排场些呀。 蔡五爷咯咯一笑，转身对王老五说： 就是的，拿你老婆抵债，只在我那儿待三个月，我就还你。 他俯身又端详一下低头不语的王五嫂。 哎呀，真是个美人胎子，老五好有艳福啊。 站在旁边的范时杰早已经看不下去了，跨了一步正要说话，李卫在旁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衣角，向红利努了努嘴，小声地说： 儿啊，瞧着四爷的。 范时杰看红利的时候已经是阴了脸，一手摇着扇子，咬牙冷笑着一言不发。蔡五爷用眼睛瞟了一下红利几个，又劝王老五： 我说啊，你别迟疑了，我准好好待他，还你的时候身上少了一件，我赔你。 好蔡爷，你老高抬贵手，我就过去了。 王老五拙讷的红着脸： 我是正经种地人家，他也是好人家，欠你七两银子，我死活赠命半年给你挣出来，成吗？挣不出来，我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，你这家一拍屁股就远走高飞了，我寻李志台为你下海捕文书拿你呀、啊、哎，赌场上头无父子，我抬的什么手啊？哎， 蔡五爷色迷迷的看着王五娘。 哎呀，自古笑贫不笑娼啊，害得哪门子臊呢？何况我也不是天长地久霸着五嫂不放，伺候几个月他照旧回来了。说实在的， 我也怕家里那只母夜叉欺负五嫂呢。 旁边一个接会儿，见那女人只是捂着脸哭，小声对蔡五爷说：“ 我说啊，五爷，待会儿这些吃舍饭的外甥夸子回来了，要招麻烦的。” 一语提醒了蔡五爷，这里不是人世，是饥民聚集的舍饭场，饥民们吃饭回来，激起公愤不是耍的。他顿时翻转面皮，冷笑着说：“ 好，好啊，你有本事赌，就有本事担的，我不要你这臭女人了，拉上她这丫头，走，我看是谁敢拦的。” 他横了红利一眼，吸了吸鼻子，别转了脸儿，几个接会儿不喝了一声，撸袖挽臂的扑了上来，不由分说的连撕带拽，从王五嫂怀里拉出哭的声嘶气嘎的女孩子，拖起便走啊！那女人已经全然无力再追了，仰天躺卧着，只是嘶声大哭：“ 老天爷呀，你就睁睁眼吧，我的娇儿啊！王老五，你个不要脸的，卖我的闺女！” 蔡五爷哼的冷笑了一声：“想要闺女，你来换呐！多会儿想通了，多会儿来，我铺好床等着你呀！走！” 几个人咋呼吆喝着便走。 慢着！ 红利终于忍不住，将手中折扇一合，大声地说道：“ 可不就该你七两银子吗？我带他还了你，人给我留下。” 几个接会儿看着三个人的打扮，虽不奢华，却也并不寒酸。红利潇洒的气度，黑沉沉的瞳仁中闪着光，不怒自威的气势更使他们心慑。一愣间，那女孩子已经挣脱了，扑身跃回母亲怀抱。蔡五爷转过脸来，上下打量了一眼红利：“ 我说外乡人，要知道这里是金陵城，他欠的是人债，不是钱债，人已经是我的了，就算是你的，我买下了。”“成啊，七十两银子给你。” 红利一张清秀的脸都拧来了，血一下子全涌到脸上，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。李卫自小伺候这个少主子，从来没见过他暴怒起来是这副模样，下意识竟打了个寒颤。看四周的时候，见邢家四兄弟正慢慢的凑过来，才略觉放心。红利狞笑着说了，向袖子里摸银票，才知道没带。范时杰忙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银票递了上去：“ 四爷，这是一张100两的。” 蔡五爷没想到红利竟肯出10倍的价钱来争，倒是一争刁声一笑：“ 我不卖了。” 李卫在旁冷冷地说道：“ 哈，卖由不得你，不卖恐怕也由不得你。这个女孩子本主是王老五，不是你姓蔡的。金陵三尺王法之地，想不到有你这样的恶霸，强买女子为娼，当众挑起妇女，你活够了吗？” 范时杰曾经做过一任顺天府尹，与大清律更是熟人，接口便说：“ 赌债律不追索，欠了你就欠了你的，连王老五也不必还这笔债。你这贼王八，忒杀大胆，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作恶。蔡五爷横着眼盯着这几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，黑然的一笑：啊，你们像是咱们城哪个衙门里的，想着我蔡云成不过是个开刑院的，是吧？告诉你们，就是李志台在这儿，也干预不了在下这点的事情。这是北京万岁爷价钱三贝勒爷的差事，要买几个女孩子，教司出来送进去，大内里使唤的。他欠的债情愿以女抵债，怎么你们敢挡横吗？ 李卫和范时杰原以为姓蔡的不过是个刑院的掌柜，没想到后头竟连着红石，不禁都是一怔，都把目光射向了红利。红利目光一跳，他也觉得有些意外，随即一声冷笑，却高傲地昂起了头不言声。李卫眼见邢家四兄弟过来，断喝了一声：给我拿了扎！邢建业、邢建敏、邢建忠、邢建义四个人齐应一声，转身便扑向了蔡云城。几个接会儿吓得掉头便逃啊，被邢建义、邢建忠两个赶上去，一顿拳脚打得鬼哭狼嚎啊，齐跪了李卫面前，老算家的磕头告饶啊： 不干我们的事儿啊，不过西图吃蔡五蔡云成几个酒钱，跟着凑个热闹。好爷们呐，别和我们这些下三滥一个见识，污了爷们的手脚啊。 蔡云成被邢建敏反拧着胳膊擒了，仍是一脸的不服气，愣着眼问道： 我说你们哪个衙门的？哎，防备你们头上的顶子，我们三爷如今是万岁爷身边的第一人，就是张中堂、鄂中堂也得瞧我们爷的，只怕你上绳容易松绑难呐。 红利突然怒喝了一声： 你放屁，掌他的嘴，叫他冒充皇阿哥府里的人。 邢建义在兄弟中性情最是暴躁，答应了一声，啪的一个耳光。那个蔡云成一只耳朵已经是聋了，口中兀自不停地骂： 好好小子，打得也好，你这个小白脸子，我操你十八。 邢建义见他口中出昏，哪里容得他再骂，左右开弓，噼里啪啦打得不分个。蔡云成口中泛着血沫，呜噜呜噜的也不知骂了些什么。那王氏恨极了，就地下车辙窝里挖出一把又腥又骚的尸泥，一纵身上去就糊了个满嘴满鼻子，顺手猛地拽下了蔡云成脸上那一撮毛啊。蔡云成一个鲤鱼艇疼得大叫一声，已经是昏厥了过去。 打，给我使劲打。 红利犹自气羞羞的来回踱步， 别怕他装死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。 李卫此时才猛醒过来，红利是想要他的命，因为他既不能审也不能断，他也生了这个念头，只是此时吃过舍饭的饥民已经陆续回庙，站了一大群听王老五一家的哭诉，因成人不备，拉了邢建业的衣角轻声地说：去，快去弄死他。邢建业会意，大步走上前，用脚踢了踢软的面条似的蔡云成，一脚踩在他胸口，暗暗的使劲笑着呢： 这块臭肉也

冯立轻轻地吁了一口气，端起茶来呷了一口，皱皱眉，又放下了碗。你这个甚是不争气的，不及你婆娘多了。赌钱已是触了刑律，卖子更不是当父亲的勾当。 老爷，老爷说的是啊，小人也是穷极了，想回乡没奈何的。老爷的大恩大德，我一家子变牛变马也报不完呢，我再也不敢赌钱了，只是死做挣钱回乡就是。其实我卖闺女，我心里也跟刀绞似的，爷您是好人呢，就饶过我吧，我是再也不敢了。 红丽听他说的语无伦次，不成章法，转脸问王氏：你们是河南人，哪个县的？王氏低着头，眼着方才被撕破的前襟儿，已经全然没有了那股子拼命的泼辣气势，腼腆地说道： 回爷的话，我们是丰丘县黄台镇人。 红丽怔了一下，黄台，唐时武则天称号有一首诗叫《黄台瓜词》，很有名的，是不是你们那里的呀？王氏摇头： 我不知道，不过我们村的西瓜长得好是真的，前明弘治年间有一场大水，地也没了，成了河道，什么也不说了。 你们县里在这里有多少人呢？ 200多个吧。 不想回老家吗？ 做梦都想，可回去粮没粮，种没种，牲口农具都没有着落，仍旧种不成地。田中城是个清官，可我们死也不明白，自己种熟了的地偏不让种，逼着人家开荒，荒开出来好地又杀荒了。老爷回去不就图个安生日子吗？李家长整日敲锣撵人开荒，人心都搅碎了。哎， 红丽站起身来，悠悠地在刷干净了的粥锅前踱着，又站到了棚口，眯着眼望着景色宜人的玄武湖和湖岸东倒西歪等着下一餐的饥民们。半晌他嘘了口气： 哎呀，垦荒，田中城没有办错，豫南豫西有些地方地少人多，又有地荒着，你不要怨田中城，下头州县不小事，拿着垦荒投他缘，讨他的好也是有的。王老五一家原以为红丽惹祸打死人，必定要逃他，见他这阵势才知道大有来头，齐把目光缩的。只是红丽不过17、18岁，干净利索，一个公子哥的模样，再也猜不出他的身份。李卫想起晚间还要为红丽送行呢，裴孝正要说话，红丽却问道：这200多人善遣回乡，你孤约得有多少银子？ 这个 范时杰见李卫仰着脸盘算，在旁陪笑： 哈哈，这个我们衙门核算过，大人孩子统算人均的5两。四爷想发遣他们回去，奴才这就拨银子。 红丽想了想： 不想惊动官府，这笔银子先从你两个身上垫出来，下次进京到我府账房里支还你们就是了。他这么一说，李卫和范时杰都笑了。李卫说，哎呀，四爷也忒小看奴才们了，这是爷的功德，也就是奴才的差事，奴才做了这么大的官，这一点子孝敬也还巴结的。爷情自放心，这事儿明日就办下来了，爷盘桓几日也要北上，说不定啊从他们那儿路过呢，奴才不敢糊弄。 就是这样，我让官府发钱你们回去。红丽摸了摸那个小女孩的头，回去好好把地种起来，别往外逃了。至于垦荒的事，田中城已经明白，前几日上折子说蓄力不法，借垦田为名逼民外逃，今日已知，为政当因势利益也。他已经明白了，又是清官，不会再让你们背井离乡了。王老五一家听得似懂非懂，但红利的意思是听明白了，不必一路讨饭，回乡能安生种地过日子。大人孩子像仰望神明一样凝住着红利，喃喃地祈祷， 请老爷留个名讳给我们，我们给您立长生牌位，您老人家这么行善，天必定照应您中头名状元，代代公侯。 红丽听着只是暗笑，已经转身出去，又对范时杰说，赏他们20两银子，回去好置农具牲口。李卫和范时杰陪同红丽回到城里总督衙门，天色已经向晚了。三个人连袂从仪门进了大院，只见议事厅前已经站满了大大小小官员，首府首县忙得满头热汗，张罗着不摆宴桌，家人们走马灯似的挂灯扛坐垫搬屏风，还有人喊叫道， 进内院请问一下县太太，纸台爷回来了没有？ 红丽一笑，李卫啊，你不回来，这里成了梅王峰了，连翠儿也忙上了。哎呀，我可是饥肠辘辘了，现在翠儿那儿吃点点心打打饥荒吧。 请老范这边照应一下，我陪爷进去，开宴的时候再出来。 因见红丽已经走远了，便跟过来一同进院。 老远便听夫人翠儿大声大嗓子支配，去寻老爷的人回来没有啊？回来了，叫他快点来见我。主子爷是爱干净爱雅致的，那个花里胡哨的屏风弄一边去，倒是那幅囚龙凤竹松鹤图屏只怕还合适。哎呀，你死温在门洞里做什么？去把那套紫砂茶具。哎呦，是老爷回来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穿这么一身到哪里去了？哎呦，今儿我这眼是怎么了？这不是我们少主子吗？ 他去了，一凡眼见红丽也在，拍手打击过来请安，替红丽拍打着身上的盔脱，连说带赞，口中还夹着叹息， 哎呀，我小时候落了这个鸡翅眼，每日到这个时分呐，竟是个瞎子，竟没有瞧见我的少主子，这死鬼的也不吭一声，专站着瞧我这西洋镜。哎呀，四爷，您怕是有3-4个月没来了吧？我天天巴巴的盼呐，心里就是个放不下，说过去请安日日都是使得的。天塌说四爷有话，除了逢年过节不叫我过去， 怕四爷落个交通大臣的名声。我想啊，我跟别人不一样啊，我是康熙46年就跟了主子万岁爷在娘娘跟前伺候的。哎呦，说句卖老的话呀，四爷临盆还是我伺候热水呢，那也真是让人诧异呀、啊，满院的那个香啊，屋里的烛啊，不知怎么那么红那么亮啊，连窗户纸都映得红透了。爷头一声哭出来，嘎声的亮啊，跟金钟似的。里三院的奴才们都听得一愣啊，爷是大富大贵不一样的命啊，那是注定了的。老主子当时正禅定呢、啊，您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，天塌下来也不相干的，竟也睁开眼了，听了半日才又入定过去，那可真是异样的呀。 他一头说，一头和李卫搀拥着红丽进了堂房，请红丽居中坐了，插竹班子和李卫跪下拜了三拜，起身又一叠连声的吩咐， 先给主子送点点心来，沏茶。是。 里里外外丫头老婆子见李卫和翠儿都跪了，都呼的随着跪下了，此刻忙答应着出去张罗。早有一个大丫头端着几只蛋花春卷，两个小馒头，几块细巧的宫点进来，后头小丫头捧着一碗茶小心翼翼地跟着，翠儿和李卫忙接过来亲自安放在红丽的桌前。翠儿说道， 请主子将就着用点，主子爱用我糟的鹅掌，因说您要回北京都收拾了装车了，还有给皇上娘娘做的鞋，皇上说比大内那些针线上人做的合脚熨贴，我也叫人封了箱子里带上，皇上娘娘有事没事赏东西都还惦记着我这老村姑，我就有10000份心也达报不了啊。李卫也不是什么好身板，少主子你瞧他老的，好歹在北京给他找个闲衙门混，我也得沾光常常进宫见见我们老少主子主子娘娘，他时不时的还能进京，我只能干看，心里念记主子的心呢、啊、比他还强10倍呢。 说着便抹上了眼泪。李卫说， 哎呀，大高兴的日子你哭个什么呢，真是的，也不怕四爷笑话。 哎呀，我也真是的，半老了越发没成色，我是见了主子爱呀。我们老主子是佛心慈悲，外面上冷心里头热，拨苦救难降妖伏魔，这少主子你细瞧啊，这模样这身段这气概，还有这心地学问，扮上观音是观音，扮上佛爷是佛爷呀。 红丽边吃点心多茶，边听他一套接一套郭绪逢迎，从政务从繁中游脱出来，主子奴才犹如家常闲侃，真觉得心切意洽，温馨不可名状。阴笑着说，你都要成快嘴李莲英了，当日在我书房里伺候还闷嘴葫芦似的，我就取你这份依恋主子的心，这就叫不忘本呐。李卫把两江治理得好，督府各司都听他的，相遇得好啊。两江是天下财富根本之地，不能没有个能干心腹大臣在这里坐镇，所以现在不能想回北京，到时候我自然替你们说话的，万岁爷也时时的惦记着你们，又怕门下奴才在外做官不成器坏了他老人家的名声，又怕累着了你们，他老人家 想等新政有了个眉目，学圣祖爷也要南巡，是必要住到你们家来的。就如今李卫去北京，也可带你，你是一品诰命，随他进京朝见一下主子、主子娘娘，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。见面尽容易的，何必伤感呢？他又呷了两口茶，沉吟着说道：“哎呀，今儿宴上就说我五日后走，其实呢，后天晚上我就要启程了。” 哎，四爷，南京官员要交送的呀，您要微服，路上变一变装就是了。五天后，我突然说您早已经去了。怕下头人议论，请主子。 哦，我本不想大张旗鼓，而且这样一路也能看看春景，体察些子下情。你恐怕还要派些人丁暗地里维持一下，我总觉这一道上不甚安全似的。翠儿和李卫目光都是豁然一动，李卫皱着眉头冥思苦想，翠儿却说：“ 南京人说六朝金粉繁华之地，什么能人不出来？当年朱三太子、中三郎一窝子贼，就在毗卢院山上架起红衣大炮，要在圣祖爷南巡的时候行刺。那里头僧道杂处、飞贼大盗多的是，哪里能一网打尽了？”奴婢前些日子去鸡鸣寺进香，见一个游方道士，说是弘扬教的，用铁铲子弯开青石板，种上葫芦，浇上沸水，吟诵咒语，当时就长出葫芦芽，拔丝似的抽腕爬藤开花接葫芦，圈着看的人呐有好几千呐。我说这是个有道行的，布施了五十两银子，回来跟他说，他倒派人去拿那道士，说是白莲教妖道惑众，四爷要出了什么事啊，说不定就是这些贼呢。 他说完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，双手合十喃喃说道：“ 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 李卫却问道：“ 四爷，那首诗您能不能给奴才批讲批讲啊？”“ 啊，诗里没有恶意。”红丽不安地搓了一下手，似乎和我游戏，报警有人暗算我。至于暗算我的人，他说是个权势极大的人。其实李卫只要稍稍有点学问或读过《诗经》，就知道“纪灵”二字特指兄弟，除了弘石，没有第二人。无奈他不懂，但李卫是天分极高的人，出了名的馋死鬼。从“权势极大”四个字上，他已经隐隐听出了弘历双关之意。他顿时凝住了眉头：“ 四爷，记得前年您去山东赈灾，有个叫吴瞎子的火炬道士，连杀来吴三个朝廷命官，当众投案。后来您查出这三个官都是侵吞赈灾款的赃官，出脱他只定了个斩监后，我已经放了他，补在山东聂司衙门当巡捕头。一个月前我绿着爷回京，必定微服，没人护驾不成，写信叫山东放人过来。吴瞎子是中南剑侠胡富山的关门弟子，武林和他过招七个回合没有不败的，所以魂名七步无常，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，他黑道朋友多的不计其数。爷无论如何消停一下，等着他来了再走。 再不然请端木家来个高手也成，从这里到北京关山万里，奴才怎么能放得下心呢？奴才要亲自陪爷走的。翠儿也想念老主子，干脆都跟着，汤汤水水的也有人侍奉，可成啊？ 我不过随口告诉你一声，多留心此地治安，你就这么闹起来，又是斩妻成刑，又是等人，又是护送的，生死有命，你就弄得万事周全，就保得我平安吗？还照我方才说的办，你只发文沿途照应，这是钦差的规矩。如今不是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太平世界法纪严森，我装神弄鬼的叫人笑了去。李卫还要说话，见尹继善、范时杰后头跟着按察使毛孝先，还有一个六品官，带着露丝补服，五短身材，黑红脸膛，随在毛孝先后边，摆着方步进来，却不认识，便住了口。四个人给红利请了安，红利端详一下那位官员，这不是户部的刘统勋吗？怎么也在这里呀？刘统勋端庄严肃，不苟言笑，一躬身朗声说道：回王爷，奴才是调粮来的，已经完差，奉皇上旨意随同王爷回京。尹继善见红利还要问话，忙插口说道：哈哈，前头席面已经备好了，公事还有办完的时候吗？统勋左右是要陪四爷一道走的，我们专门来请四爷安息。好吧，我已经吃饱了，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嘛。饯行宴设在总督衙门千押房北的正堂里，李卫性情豪爽，好阔朗，一来南京就任总督，便命人将原来一个好端端的五营大堂拆掉，他却有办法，仍旧是五营，只是长宽各加了一倍，整整比原来大了三倍。言官们又想告御状说他奢华，偏是他除了房子大些，奢华家具一概不设，也兴所罢了。红利一行六人从后堂影屏中出来看的时候，满堂的官员领顶辉煌，都已经安坐在位了，有的大说大笑，有的窃窃私语，有的几个同乡凑在角落里砍家常，人声嗡嘤，嘈杂不堪。见他们出来，唰的立起身来，又呼的一片跪下，齐声说道：请宝亲王爷安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